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场这个演讲之类的吧，或者说讲课也可以，非常荣幸。那个，但是呢，我没有这方面很多的经验，希望如果有发生问题的话，请及时的反馈给我。今天的题目是《明治维新中的复古与西化》，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参考了这个杨毅老师啊，这个反馈上来的一些这个群里边的一些成员的一个希望，那么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呢是做做也是定了这样一个题目，然后呢就说提纲的话呢，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就是第六个传统就是儒家文化的回潮这部分啊。我是现在改成传统文化的回潮，那么其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大概是应该是原样吧，啊，但是我没有细细的这个查。那么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内容中间，序论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与意义讨论。这个部分的话有点史学史的味道，因为我听说是。这群里边有很多都是中学和高中的一些老师，是历史老师，所以呢，我想呢这部分的话稍微涉及一下，啊，这个不做更多的展开，我想还是有一点必要的。那么关于明治维新在亚洲史或者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一般中国的高考在亚洲史部分中，明治维新似乎是一个出现频度比较高的一个考题。而且在一般阐述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之际，明治维新也是一个讨论近代日本问题之际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维新一词呢，出于《诗经》里边"周岁旧邦，其名维新"，还有《书经》里边也有这个"旧染巫俗"。鲜于维新，基本上就是除旧更新的意思。这部分呢，我不做文字上面的一个诠释。那么关于这个明治维新的性质方面的问题呢，那么大概有那么几种观点吧。一种是日本左翼学者蒋作派主张，绝对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的改良或者改革，是封建地主和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联盟。这个部分左翼学者为什么当时做？应该是30年代。期间吧，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对被日本就是说所谓这个革命啊，需要定一个目标，那么是一个对于这个日本共产党而言的话，那么他的斗争的对象到底是封建主义的啊，还是绝对主义的？绝对主义 absolutism 这个是我们国内。介绍比较少的一个概念，一个应该说是启蒙专制的，基本上同于启蒙专制的这样概念。那么最后呢是美国学者，美国学者也不跟你说改革或者改良或者革命，他就说就是近代化。那么近代化里边既包括比较激烈的一种政治斗争，也包含了一种经济的、文化的或者思想的、社会的各方面的一个缓慢的一个转化。这不是很激烈的一个政治斗争，可以概括的一个过程，啊，这是美国学者方面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想法。那么所谓的革命，我们现在就是革命啊，就是古代《周易》里边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汤是推倒了这个夏的，那么武王推倒了这个殷商。日本为什么对日本说是不是革命，为讨论那么多，就是认为这个在天皇政府的领导，这个领导下面的一个这个西南雄藩都是武士阶层，都是旧的阶级，啊，那天皇也是，那么他们没有一种像这个英国啊、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一种下层的民众的一个起义啊，一个暴力斗争啊，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当时有这样一种犹豫啊。那么现在在日本史学界几乎听不到说 明治维新是革命还是改良啊。那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那么这一段马上就过去。那么这个实际上主体性和被动性，作为历史说起来，这个你客观的尊重历史的真相就可以了。但是历史里边有那么一种啊，为本国民族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维护辩护的这样一种含义在里面。我想大概其他的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那么这是开始。那么至于终结呢，终结的说法比较多。终结的说法一个是1871年幕藩制宪啊，废藩制宪，就是说当时把藩都废掉了，然后大家都提出来把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各藩的一个版图啊交还给天皇。那废藩制宪这是一个，那么作为明治维新接受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呢，第三种说法是1879年琉球废藩制宪，也就是说日本把琉球划归他自己本国的领土啊，也就是说现在日本的国家版图的一种某种意义上面，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这个琉球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来很好的展开，因为他在历史上面他当然是就是说臣服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明清啊，但是呢他实际上在江户时代后期呢是被沙摩藩的这个武士啊给侵略了啊，给攻占了啊，那么而且呢就是臣服了，那么对面对强大的这个沙摩藩的武士呢，他只能是啊屈服。但是呢沙摩藩呢也是通报了这个上面的这个德川幕府，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说不要去公开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国知道，中国呢是在清朝时代，就不要让清朝知道，也避开就是说就日本跟清朝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国际上面的一种矛盾。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清朝呢也是明里暗里都有一点知道，但是都没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情。那么最后那个时代呢，实际上清朝是个大陆国家，某种意义上它是大陆，也不是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啊。对海洋对岛屿这些方面他们不大是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觉得为这个鞭长莫及啊，在海中这个也没办法控制啊。当时曾经是有这个南北分治啊，琉球那北边这个给那个日本，那南边给这个清朝，但后来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了，这个清朝也退出这件事情。那么这是第三种说法。第四种说法是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那么日本正式的成为一个所谓的君主立宪的国家，那么这整个的制度呢就是用一种宪法的一种方式被确定下来。这个说法呢，相对说起来呢，日本学界里边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啊，常用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第四种，大日本帝国1889年。我呢也倾向于就是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狭义上面的明治维新呢，就是1871年废藩制宪时候呢就结束了，但是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大事件，对近代日本说起来是作为一个命运的一件事情。那么拉长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那个时代那个时期作为它的终结，我想是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就是说有关终啊开始和结尾的一大概的事。那第二部分的话是西欧与日本都是边缘地区，通过出口归境，这是前面的意思的一个进一步的延伸吧。通过出口归境署来进口各类物品，导致对世界经济中心亚洲的伊斯兰圈、印度圈和中华圈在物产上的非这个依赖，就是说他们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伊斯兰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圈在物产上的依赖。出口替代 与减少漏钞是这些国家近代化的前提与共同课题啊。所以呢，日本的学者川胜平他认为是欧亚大陆的边缘都在为进口替代啊拼命的在努力，也就是如何的减少这个进口，然后如何的在自己本国能够生产同类的。第三部分呢，是为了摆脱长期的依赖，西欧向美洲扩张，并且通过强占殖民地种植经济作物来强化致富的手段，并且不惜用武力来打破非西方世界各国的抵御。那么在这个是前面的一个继续的复述了。在这期间，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集中而劳动节约的这样一场革命，从而呢逐步的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这是一个明治维新的一个历史的条件与国际环境。那么日本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个东端东边边上，那个西方的英国啊那些国。那么现在这个幕藩体制的危机与幕末中王让与运动，那么旧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到达其最高发展阶段是不会自身发生变化，但是即使到达相对的最高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内外会危机，那么它会持续的维持原来状态。每个社会内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发生不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与外来危机相乘，有可能造成自身的崩溃，也可能促使其自身的有变化。这句话呢，就是马克思的一个说法，就是生产方式不到它发展的顶峰的话，它不会自身发生变化。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部分的话确实也有，但是你要去印证历史的话，应该说英国啊法国这些资本主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甚至于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他们生产方式是高度的一个发达的，但是并没有看到它转化为更进步的，或者说更上一级的一个生产方式。这是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对吧？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幕府体制的危机与幕府王让与运动啊，幕府体制的危机。那么幕府体制的危机呢，一个是本身呢，就是说它一个农业危机和农民的减少啊，这部分的话是有统计数据的啊，17世纪中叶的话1000余万人，那么农村人口是900万，占90%。那18世纪的话，农村人口占了80%，然后19世纪啊，这占了75%。啊，这个数据的变化呢，显示了一个客观上，一个是人口方面增加，那么原来的土地呢没法承担更多的人口，那么经济发展呢也是啊，这个是更少的农业人口可以更多的抚养城镇的人口啊，那么城镇居民的富裕呢，可能就会诱使农民进一步脱离农村，但是呢，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啊，这个高层的统治阶级呢，他们还是穷奢极欲啊。比如说十一代将军呢，娶妻子有40个人啊，跟中国的皇帝相比的话，这个还是非常区区的40个人啊。那么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相对的啊，山地比较多，这个平地或者田地相对比较少的这样一个国度里边，应该说对他们而言的话，还是这个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啊，比较重的。那么还有他有一个体制，江户时代有一个体制叫参勤交代啊，每年呢就是年的一半时间住在自己的国就藩里边，那一半时间要需要到江户、京都，就是东京，后来称为东京，那时候江户，住在那边，有点像人质，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呢？为了要啊办公，相互可以多多商量，那么需要有这样制度上面这个安排，那个造成了财政上面的困难，那后来就是改变了，原来一年每年要变换的，四月份变化的，那么现在呢3年一次。那么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对外防御的迫切需要，它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海国或者岛国啊，那么 在美国舰队来到之前呢，实际上俄罗斯舰队也是1853年6月3号啊，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啊佩里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率领四艘军舰啊，其中两艘是蒸汽船，两艘是帆船，强行驶入浦河湾啊，带来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要求日本这个允许美国的舰船在日本补充燃料和给养，逼迫日本开国通商。幕府按照惯例呢，是要求全部到长崎，因为长崎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进出的口岸，有点像当时中国的一个广州，或者说啊再早一点的宁波那边。那么遭到拒绝啊，美国舰队啊甚至于在江湖湾进行测量啊，那么造成了就是说这个日本的上下的非常恐慌。但是就是说无奈呢，就是说也只能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啊。美国总统的国书主要提出来美日修好啊，修好所谓的友好是吧，然后呢自由贸易，然后呢就是对美国船只经过那个经过日本的时候提供煤炭，因为它是蒸汽船，和食物的供给，如果遭遇海难事故的时候对美国人民的保护。但是呢就说这个信，他放出向下这个信呢，他就提出来就说来年呢还要再来，要来拿到这个回忆，就是说日本方面的一个回执到底怎么样。印度呢是非常的强硬啊，强硬态度非常强硬。那么对幕府来说起来这是头一遭，因为这个当时的话就是说日本是个所谓的封建社会，那个封建社会的含义就是说它是一个封权，就是各个藩分成各个藩260多个藩，各个藩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个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说法律它自己可以定的，这个税收怎么收也是它自己可以定的啊，那个只要不要闹出事情来啊，幕府是不会管你的啊，幕府是不会管你的。但是幕府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战争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比如说修筑工事的时候，需要你出钱的时候，你必须要配合啊，必须要配合。那么这些方面的一个这个目的的话呢，实际上呢是为了就是说防止当时日本国内的各个藩或者说各种割据势力跟外国之间的一种勾结。那么他目的是什么？那么实际上他同时也是定下了一个闭关锁国的啊，这个所以的这个锁国的一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对于这件事情呢，后来就是幕府在内部呢进行了一些讨论。那么就是说，因为当时实际上在美国之前，俄罗斯已经迫近到这个北海道，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迫使日本开国的啊，因为原来锁国迫使他开国的是俄罗斯，实际上他是要早于美国，但是他没有结果，那么是让这个佩里后来他用一种所谓的强势的一种手段啊，来要求开国。那么他成功了，所以呢这个横滨那边还有他的一个雕像啊，有他的纪念馆来纪念这件事情。那么就是说当时的幕府的一个幕臣，也算是一个军事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佐久间象山，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是答应美国的要求的话呢，其他的国家也会仿照此例也兴兵前来啊。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本邦一定会4分5裂，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日本的一种国情相应的一种担忧，因为如果是你是一个集权的统一的国家的话，相对而言的话这些方面的担忧会少一点，但是日本是一个260多个藩啊，这个遍布日本几个岛的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体制，所以呢这个担忧更加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啊来取得一致，最后呢就是说 幕府的话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甩给天皇。因为实际上呢，如果熟悉日本历史的知道，这个日本历史的一个在中世以后啊，镰仓时代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天皇被束之高阁啊，他是被扔在旁边，大家都尊重他，但是呢大家都不听他啊，他说什么话大家都没有兴趣去听他，因为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家的，比如说幕府或者各个其他的下面的一些藩啊。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件事情而言的话，他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来判断这件事到底怎么样。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荷兰人对于呢这个件事情，他给他推到这个天皇那边去。那么对于那个当时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要对有些事情要做出共同的一个判断的话，需要各地共同来承担这方面的经济和政治的责任。这部分的话是一个集权的一个统一的这样国家的话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如各地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导都是由中央委派的啊。那么到时候就说你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的话，就可以撤换你或再换一个。那么由于是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说这个时间也到了，五八年那个时候，最后呢就是都到了这个时间呢，需要来签订这个。那么幕府呢就说他也没，因为天皇实际上明确的，天皇跟那个几位这个保守派的一个公卿商量下来以后呢，就是断然的拒绝了这件事情，他就不同意这件事，不批准跟美国之间的一种通商的友好条约，他断然的拒绝了。这件事情呢是给幕府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么时间到了，对外的话，那美国的什么这个使节啊，哈里斯啊，都来问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那么强大的这种军事力量也是记忆犹新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就说他同意了这件，就是说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条约。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全国的哗然啊。那么后来就说这个各地的发生了一种所谓的这个中王让与运动，我们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展开，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这个我们不再详细的展开。因为这里边要提出两点，就是说当时的所谓的让夷派，就是中王让夷，夷是这个夷狄的夷，让是把它排除出去的意思。让夷派主要是比如说西南兄，这个主要是一个水户藩啊，水户藩主和西南这个长州藩和沙摩藩那些藩的武士啊，主动的去挑衅。比如说沙摩藩的话，有英国的使节骑着马经过的话，他就马上就把他杀了，认为在沙摩在藩主面前你竟敢不下跪啊，你是外国人，而且你是夷狄，类同于兽类啊，居然这样堂而皇之的经走过。那么后来给杀，就发生了那些生卖事件或其他的一些很杀伤外国人、杀伤西方人的这样一种事件。这事件呢，让这个幕府呢也很头痛。那么后来还发生了，就是说直接的，比如说英国人、法国人也看清楚了啊，这主要是那些藩的一些武士啊做这件事情。那发生了沙印战争。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意义在于就是说，像这个。满清王朝他在这个广州或者说这个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啊，或者说最后他们劳啊这个顺着海路到南京，到整个到北京那个方向去走的话，他是牵涉到全国的一个体面或全国的一种面子在里面。而日本的话，它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所谓的排外的或者说让夷的啊，就是实际上就让夷的一种具体的一种行为啊。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说就对于这个 对这个那些发动这个战争来排外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武士的话，你一旦被打败了哇，你只能是正这个通，只有通过取得胜利啊，你才能存在，才有存在的意义。你一旦失败的话，你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这是非常严酷的啊一件事。因为说王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意思说日本的武士没退路，而中国的武士是有退路，中国的士大夫是有退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导致了，就是说日本后来开国，那进一步的所谓的进取，而中国的话相对的是又是走入到一种相对的保守的啊落后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是在做这样的比喻，比喻是不是合适，我们大家可以思考啊。那么现在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想郑和让运动实际上郑王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关系啊。这个中王中王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比如说一开始的话是左幕辅佐，辅佐幕府啊，最后是次霸，就是说你幕府没有听天皇的命令，你自己自作主张，你去这个啊这个跟美国签订的这个条约，这引起了一连串的这个一个国内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种狂风波浪啊。因为他本身的话，各个藩说老实话，相互之间啊，除了藩主跟他们之间，就是跟那个幕府之间是有点联系的。下面的武士、藩士的话，他们都这部分呢，我要强调的是，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这是幕府后期啊，儒教的进一步的渗透，那么使一般的武士呢，学会了就是说一种所谓的。学道理或讲道理的一种这个获得这样一种能力啊。原来武士的话就是打仗，没有其他的事情，而且他们嘲笑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说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派不上用场啊。他这个就在幕府后期，江户时代后期的话，这个风气有点改变的。啊，这是儒家思想或者主要朱子学渗透到日本社会产生的。所以说我们会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明治时代的汉化的程度，汉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啊，汉化的程度实际上很高，甚至超过以前的时代。这实际上是江户时代的后期这种儒家的一种，因为它有一个所谓宽政义学禁止的这样一个活动啊。这个禁止其他的学问的一种这个学习啊。当然这个禁止的话只是说幕府这个控制的范围里面，各个藩的话它实际上管不到的，但是它恢复了一个考试科举，类似于科举考试。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这个中国的历史书上面也没有提，大家都没提，因为它是短时间的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它对武士的学习，武士学习儒家文化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啊，有很大促进。因为他学习的这个部分呢，跟那个中国的科举都不一样。中国科举你通过科举考试以后，你可以成为举人啊，或成为什么进士啊，可以到地方上面任官。他这个部分的话不是的，他实际上是让你那武士呢能够去承担一些具体的任务，甚至于说就是说能够为这个藩主啊去做秘书这方面的工作啊。这个情况是不一样，但是呢从形式上说起来呢，它有了这样一种尝试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武士这个就所谓的后来是幕府中所谓的都是说处事横义啊，处是处女的处，是横义啊，就是说不是就是一般的武士吧，就是说他一直在讨论政治方面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说老实话，我们如果了解一点原来的武士社会的话，他是个非常这个好斗的啊，就甚至于说比如说外面这个赶集啊，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各个藩都是要把武士都拴住不让他们出去。因为什么？他出去是代表这个藩，如果一旦打起架来你输了，这个输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武士刀给人家拿走了啊，那么你回来一样要死，因为你给这个藩丢了脸，所以他拼命了，这个时候就不让你出去了，不让你去惹是生非了。 是这样一种社会啊。那么后来呢，是逐渐中有所改变的啊。那么这是就是说，我们就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说，幕府的种种的那些啊倒行，所谓的倒行逆施吧，那么导致了武士的一种愤慨，各个地方，尤其是西南那边的啊，或者水库藩那边的，那么这幕府呢也镇压，有暗镇大狱啊，把一些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实际上说起来说是松潢让仪的让仪派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偷偷摸摸的想爬上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想这个就去，但是美国人不敢接受他，因为美国人跟这个美国的船跟船舰船跟那个幕府有个约定，就是他不能接受任何的这个逃到他船上的人，所以他把他送还，送还了他就马上。吉田松阴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因为他的几个学生，就是像比如说幕府萧云啊，都是明治新政府里面的重要人物啊。那么后来他最后还是给处死了。他对于他这个在日本近代，就是说年纪也不大，弱冠大概30好像到不到还成问题的，差不多这个年龄的人，就是对整个的啊这个日本的国事，日本的这个天皇的一个和幕府之间的关系发了许多的言论，他就是有一个破屋啊，很破。最后呢幕府呢就是说他就是失败以后呢，就是说公开的啊，就是说让出政权，让出版图，就是说归还给天皇，就是说版籍奉还啊，所谓版就版是版图，即使户口啊，全部放回给交还给天皇。但是呢，就是说西南雄藩那些人知道，就是说他幕府实际上掌握的，一般说起来他掌握了五分之一左右的全国的领地啊，他就有这样的实力。实际上当时的话，有土地就有实力，又有人口，就会有啊这个田赋。那么实际上呢，后来就是那些倒幕的那些武士呢，就趁了这个机会呢，最后呢就是说要求交出政，最后交出政权。后来呢就是说在那个江户那边的是所谓的武学开城，这部分的话英国和法国的那些使节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不希望看到在江户城外啊发生一场血腥的一种战争。那么对他们而言的话呢，对这个西南雄藩的一些武士和啊，他们在他们看起来呢，也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大规模的内战的话，也会给外国的势力以可乘之机。所以呢，双方都就是说，最后是这个盛安州最后是让出了这个，他是这个幕府的一个大将，方面的大将，他跟那个西向。那么就是说省略了一部分啊，这是明治维新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啊，有些部分只能是省略说。那么接下来第四部分是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我们现在说明治维新是进入到明治以后，他们称之为明治维新。实际上最开始的话说法是王政复古。为什么叫复古？要复古就是回复到这个日本当时学习仿效隋唐制度啊，那么建立了天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啊，那么这所谓的王政复古，那么是这样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天皇仍然回到亲政的一个这样一个古代的一个状态，中央集权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好像有许多没有录进去，这个大卫重庆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是这个1895年的时候回忆那个时代说的，就是说成为明治文明的先导的沙场两藩，沙漠藩和沙洲藩都是强力的憎恨外国人，因此呢想尝试与外国军舰对阵。那么他们是由此呢知道了外国人的力量啊，而且知道了不借助精锐的武器呢终究不能与他们抗争。从此以后呢，他们两个藩呢有很大的改观，实际上他们积极的改革藩政，而且呢有一点啊，这个不是这个大卫重庆说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说 西南雄藩的两个藩都是秘密的派的一些武士到英国。刚才这个可能就是说伊藤博文和严复啊，这个他们回国以后的命运呢，就是说相差的非常多啊。这个那个伊藤博文呢，后来就成为那个这个日本这个所谓明治国家政府的一个首脑和中枢人物啊，他出生长州藩的。那么严复的话做了一个大概海军方面的总教习啊，他主要翻译的西方的这个书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他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一位人物，也就是那个时代啊，就那个时代而言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当时那西南几个藩虽然在这个对外战争中失败了，但是他们认识到差距所在，所以呢都秘密的派出了留学生，当时都是经过上海或者香港两个港口啊，坐外国的轮船那到这个欧洲去留学，那么至少是了解了西方的一些情况。原来所以说他们这个角色马上就改换了，原来是一种这个满勇啊，不顾一切的要杀外国人的这样一种武士，那么经过了这个外面稍微转了一圈以后呢，大概知道了外国的一些情况啊，回国以后呢，回到日本以后呢，他们都在默默的做一些啊具体的一些工作啊，具体的一些工作。那么这部分的话，我们讲这个这是需要指出来的啊。所以说，同时的话，实际上幕府也在委派留学生到国外去，那尤其是他们就是基本上是理工科方面的。啊，那文科的话呢，比如说像西周啊，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去学国际法，啊，当时呢，万国公法都是在这个惠顿这个写了以后呢，是在这个当时是流传到日本，那么达到什么程度呢？他借过去的话呢，比如说只有几天，不说一天两天或者几天，那么那些各个藩的武士轮番的抄写。那你可见他们的这种精神啊，非常可嘉。他们就说这个分批的轮番的，就说抄你这个一个小时你抄，接下来一个小时怎么样？是另外几个武士抄，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些书把它抄下来。那么实际上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是这样啊，魏源的《海国图志》一套的话，价值这个非常高啊。就是他们这个拼命的在想学习西方啊，这部分的话丸山真男的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是就是说也就是说中国对中国士大夫而言的话，他有另外一套这个文化的系统，他并不就觉得，当然少数人啊，像是不是这个是叫郭松涛还是谁啊，或者魏源，他们知道国外的一些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士大夫呢，他是还是用一种科举考试来应付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开端啊。那么日本武士的话没有这样科举考试，他们就是全副精力的话怎么来使自己的藩啊，或者再扩大一点，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能够振兴起来。这部分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差异在里面啊，这种差异究竟有多大，我们自可啊可以去自己去理会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明治时代，因为时间比较紧，明治时代啊，这个明治维新这个戊辰战争以后啊，幕府退出历史舞台，后来把他的领地割了相当部分的领地。那么随幕府的那些人呢，都是分散到各个地方啊，从事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个是做教师，做商人，什么什么都有，原来是武士啊，一下子就是落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我们进入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西化吧，一个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吧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化的话，本身它是有模范国家的啊。这个西化 在军事方面，日本是当时是啊，从幕府时代已经开始了，海军想模仿英国，因为海军英国是啊，海军是比较强大的一个，是本身就是个岛国，陆军的话模仿法国，啊，警察的话模仿德国，诸如此类，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种选择。当然当然这陆军的话呢，因为法国这个普法战争，法国被打败了，那么他们马上就转向啊，开始学习德国陆军的方面，学习德国，所以这部分的话，表现出非常大的一种灵活性在里面。那同时的话，还要学习一种所谓的政府国家制度方面。那么当时的话呢，就是说啊，有这个大卫崇信，当时他是啊，这个也是这个四个藩里边之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主张学习英国的虚君制，虚是虚伪的虚啊，虚君制就是说统而不治，就是说他英国国皇是其他的一些基督教徒，比如说内藤健三、新渡户道昭、写那个武士道的那些人，倾向于日本要学习瑞士或者荷兰的小国主义。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先提一下，后面会涉及到。那么就是说日本的西化它是有所谓的模范国在那边，并不是说一味的学习哪一个国家啊，当时英国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也是从海军上面，那立宪制度上面他认为不适应日本啊，不适应日本，那么要学习德国。那么我们来看，就是所谓的西化政策里边有一个，当时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那一年，有一个叫五个条誓文啊，它具有一种开放的一种开明的倾向，有天皇，这个是天皇向天地神明列祖列宗宣誓的形式啊。第一条，比如说广开会议，万计决于公认。实际上他这个广开会议的话，原来是姓列侯会议，列侯实际上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日本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议会的意思啊，实际上是议会的意思，当时是这个把它写成会议。那么实际上中国的现在许多词是来自于日本啊，都是来自于日本，这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点啊。那他广开会议，原来开始六会议就是260个藩主的会议啊，当时是公务合体，在幕末的时候有啊出现一个新的运动，就是说公务，所谓的公是朝廷，公务呢是幕府，那公务合体，那么能够联合起来啊，当时让这个天皇的女儿啊嫁给这个将军，新任的一个将军啊，下定吧的是这个用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来促成两方面的一个结合，但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功，因为普遍的一个反对啊，对幕府的一种反感，造成了这件事情最后也虽然这个结婚是成了，但是没有，这个会议几乎就是没开成，当时计划里边就是提出来的啊。那么就是广开会议，当时是实际上立后会议，但是在明治维新这个过程中间已经被这件事情已经被淘汰了，因为各个藩的藩主并没有掌握这个明治维新中间的一个主动权，而是那些中下级的武士在维新中间的他们掌握了主动权。所以呢，这个立后那些藩的虽然是那些武士的这个原来的单位的领导人，但是呢他都只是说表示了表面上的尊敬。所以这部分的话，武士的忠诚啊，一般说起来在日本武士道里边是非常的重视的一点，但实际上在那样一种转折的时刻，那武士的忠诚有多少含金量也是可以怀疑的啊。那么就是说他广开会议，万计决于公认，那么这一条的话呢，就是说有一种所谓的不是一种独裁社的啊，由天皇来决定某某某事情，而是大家来共同讨论的。这样，这个公认实际上公认并没有涉及到一般的老百姓 啊，这个从当时而言的话，基本上是中上层的武士吧，或者说参与这个明治维新的一些下层武士来参与其中的啊，并不是像一般的老百姓开放的那种。那这第一条，第二条，上下一心，盛行金轮。所谓金轮，金轮就是方策和进，这个没什么特别的。那第三条，官武一处，以治庶民，啊，各随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啊。那个官武一处的所谓官，就是朝廷，就是属于这个天皇那边。那么武的话，就是武士啊，能够到一般的庶民，大家能够上下一心，这部分的话，不要再打仗了，大家都啊，这个安心下来，那么做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这种类似的意思。那么第四个，他这个破历来之旧的习惯啊，基于天地之公道，这个部分的话呢，一般的理解为基于天地之公道，它是一种所谓的万国公法或者说国际法啊，在世界上面大家都那些强国和那些国家普遍接受的那些所谓的一些这个公道啊也好，或者是说那些道理也好啊，这部分的话是它具有开明性的这个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啊。那么第五条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政王基啊，求知识于世界，这是也是开放性的。大政王基，皇是皇天皇的皇，那么这个皇基就是说，实际上他整个这五条里边最后归结到是一个大政皇基上面，就是天皇的这个基础上面，大政皇基，正是正奉的正。那么这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他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比较开放的这样一种主要的倾向，但是最后的落脚点还在这个天皇的一个基础上面啊，这部分的话一般很少人提到，但是我是觉得他最后落到的大政皇基实际上是有深意在里面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五个条誓文，也是为了博取外国的好感啊，也是争取就是下层武士和上层平民的支持啊，这样提出来的五个条誓文，但是并不是给他们有参政和议政的权利，并不是给那些武士啊或者上层平民啊参政议政的权利啊，它只是一种名义上面的一种对外宣传意义上面的一种宣誓啊，一种誓，不是就是宣誓，誓是表示的誓啊。那么这个是部分。那么真正的我想明治的时代的一个开化呢，是实际上是从延昌使节团的立法开始的。那么延昌使节团是基本上是这个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那一段时间里边，有当时呢有右大臣啊，右大臣这个那么大这个左大臣右大臣，左是在上面右是在下面，但右大臣已经是太政大臣的下面第三位重要人物。那么而且延昌巨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反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员啊，这个他是个公卿出身啊，贵族出身，并不是武士出身啊。那么但是呢，明治政府里面不雾霄云、大久保利通啊、伊藤博文，因为他原来出过国啊，去偷的出去留学过，那么其他这些人，那么啊还加上这个一些留学生40几个人，一共107个人，租了这个好像美国的船吧，我不记得，对吧，租了个船，那么去周游世界。他当时的目的呢是安政条约，也就是说1858年当时佩里舰队到日本以后强行要求日本接受的那个所谓的不平等的条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税啊，对外国进来的税它只能停留在5%啊，不能增加上去啊，或者类似的这种啊，或者说驻外外国就是说比如说外国人你要审判他必须要有这个国家的一个领事啊使节人员要在旁边旁听啊，要对他要发可以发表意见，诸如此类的，他认为是一种对主权国家的，也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还是啊学习了一点东西，对外国的一些这个 刚才是第一个目的啊，收回所谓的主权或者不平等，修改不平等条约。那第二个目的呢，是考察欧美列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状，来吸取相关的经验。因为这个船的话，虽然是这个蒸汽船，但是它周游列国的话，时间还蛮长的啊，时间还蛮长的，两年，71年12月到73年9月啊，这段时间里面，那么他们主要的收获是什么呢？一个呢，第一是发展工商业是富国强国之本啊，他们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很敏锐的看到这一点。然后比如说英国伦敦伯明翰到处黑烟冲天，无不是大小工厂。那么黑烟冲天，从今天看起来是对环保是非常有害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之后啊，就是说黑烟冲天，说明你的工业生产非常的啊发达。华人问的，那么就说这一条里面还有国民精神，都是倾注于世界贸易。那么所有所到之处，没有一样东西是生产从土地上生产的啊。那么所有生产是土地的，只有煤和铁啊。工厂呢，这个其他的加工后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输入到国外，出口到国外。这是第一条，就是发展工商业是富国强国之本。第二条呢，必须建构法治体系啊。那么承认呢，是说英美法等国是最为富强啊的一些国家。之后啊，就是说黑烟冲天，说明你的工业生产非常的啊发达。华人问的，那么就说这一条里面还有国民精神，都是倾注于世界贸易。那么所有所到之处，没有一样东西是生产从土地上生产的啊。那么所有生产是土地的，只有煤和铁啊。工厂呢，这个其他的加工后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输入到国外，出口到国外。这是第一条，就是发展工商业是富国强国之本。第二条呢，必须建构法治体系啊。那么承认呢，是说英美法等国是最为富强啊的一些国家。那么但是呢，他认为呢，英美法的国家的体制呢，并不适合于日本的国情啊。他这里面提了一条，就是说那一般的啊，就是说所谓的选举制度里边，一般的老百姓也至少是啊，这个大部分的话是参与其中了。但是他说，你的一些卓越的一些见识，是不是能够被一般的老百姓所认识呢？啊，如果是决定于多数，那么常常是就是上策被废掉，而去归于下策。这条实际上是他是对这个所谓的多数的暴政啊，他有一种敏锐的一种考察啊。那么这些部分，因为这些部分是不是他在远途这个旅游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是学习了一点东西还是怎么样？那么实际上我知道，就是说当时的话，像德国这些国家未必对这个所谓的啊，普选制是非常评价非常高的啊，他就是提到了啊，你如果是通过选举多数来决定的话，你未必是一定是会最高的最上的上策，未必会被采纳啊，他是讲到这一点。但是严昌呢也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主张学习普鲁士宪法。那么幕府萧允他们也认为是普鲁士当时的话。当时的话就是说王权是比较集中，而且受到就是说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那么基本上议会是对王权是没办法有任何的干涉，或者说来进行这个挑战啊。这部分呢是跟英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他认为普鲁士是可以仿效的一个对象啊。这是第二条，建构法治体系。第三条，加强文化知识的一个普及和教育，来培养各类人才。那么这个一个呢是认为呢，就是说是学与不学啊。他说就是幕后认为，日本人跟今日美欧 的并没有不同，就在学和不学啊。所以呢，什么事情啊，就是说最急的事情就是要开办学校。那么第二个呢，他就穆夫肖云认为呢，就学习什么内容，刚才是学还是不学，接下来是学什么。穆夫肖云认为呢，西方人呢是比较在有形的理学，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物理学啊、数学啊，这些有形的，而东方人呢比较喜这个探究那些无形的这种理学，无形的所谓的比较抽象的吧啊。那这所以呢，这导致了两洋的国民啊，就是东洋和西洋的国民啊，的贫富之不同啊。他提出了一个学习呢，就所谓的实学吧，就是学实际的这个理工科啊、理化这部分的学，不要去学这种传统的一些理学啊、哲学啊啊。这是穆夫肖云的一个认识。那么第四条是国际关系中间的条呢，他强调了一个国际关系中间的弱肉强食。而且强权就是公理。1873年他们到了德国，那么德国首相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是说各国啊，是他说了一句话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说世界各国都是清末利益相交，表面这都是表面文章，私下里都是弱肉强食啊，弱肉强食。所谓的公法啊，只是保全这个强国的啊，那么都是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呢，他是遵守公法的，国际公法的。但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呢，反而倒是会弃之不顾啊。他只是强调，就是说德国呢是维护本国主权与国际关系的平等关系，以寻求互不侵犯和公正的国际秩序啊。这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就是说，俾斯麦就提出了，你们也不要太相信国际公法啊。那些强国才会利用这个国际公法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啊。这个实际上像德国这些弱国吧，当时啊，他这种一种，实际上德国也不弱，当时啊，那么他认为呢，这个那个时候呢，还是需要来争取跟那些强国平等对话的这样一种权利啊，这样一种权利。那么使节团呢访问了德国以后呢，他认为呢应该仿效德国的自立自强啊，因为实际上德国在英法那些先进国家的竞争中间，他是属于后来者啊，后来者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他对德国的军事体制和全民皆兵是非常的欣赏啊，非常的欣赏，这里边体现出那些人的倾向。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就是第五条，对东西方文化习俗差异的认识啊。他认为呢，就是说西方人啊，就是说白种人啊，就是情欲非常强烈啊，所以呢需要有宗教来压制他，他缺少自我意志的一种能力啊。那么黄种人他认为情欲方面的比较薄啊，这个强于就是说娇柔心情，也就是说自我克制吧，自我啊。是属于啊，那么这部分的话在政治上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西方的话是一种所谓的一种自立的啊一种政治啊，东方的是强调一种道德政治啊。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对东西方文化呢也做了一点这个评价啊。那么同时呢，对西方的同时呢，对西方男子礼让女士啊，接吻、相拥、跳舞，都是认知为是非常卑微的臭俗啊。这个萎靡不振的萎，卑是卑鄙的卑，臭俗是吧？这个他们看不惯啊，这么看，这个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那么他们转了一大圈回来以后呢，这个。对日本的后来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啊决定性的这个意义。第一条呢，延长使节团是当时的政府的首脑亲眼目睹了欧美列强的强盛，并思考其强盛的原因，引发了民族的危机感和学习西方的强力愿望。大久保利通原来倾向于恢复啊这个大宝律令的王政复古，原来他是倾向于王政复古了，但现在知道这不可能了啊，不可能。那么第二条， 那么原来是想通过对外战争来取得国家的体面和名誉的政策，改为内政优先的政策。回国以后呢，压制正韩派，那么导致了西乡隆盛的下台。西乡隆盛他就是说我一个人去教训朝鲜半岛的啊，能够让他们啊这个对日本有所尊重，或者说这个政治上面也有所改革。那么后来给压下去了。那么那批出过国的那些人呢，回来以后呢，他就认为这样不行，先要把内治搞好啊，先要把自己的国家事情再搞好，不要基于这个对外的这样一种挑衅啊，或者是作战啊。那么这导致了就是他们的分裂啊。最后呢，西乡隆盛搞了一个西南战争，那么最后失败啊，自杀身亡。第三条呢，对欧美立场体制做了细致的比较和选择，逐渐倾向于走普鲁士德国的道路，而以就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大权为核心，限制民众权利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渐进道路啊，选择这样，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是立法主要目的，修改不平等条约，一点没有达成，但是它的随伴作用是增强了对西方的了解，来同时呢，通过内部的改革来健全完善制度，来取得西方的认可，这点很重要啊。所以呢，他后来的所谓的立宪制度的一个建立，很大的关系在于啊，他们经过西方去了以后，知道西方人他不相信日本人啊，因为你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建立起来，当然他的制度是西方式的那种制度，你们自己的制度不行，你需要仿效我们的制度才行。那么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延长使节团最后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它的一个意义啊，它的一个成果啊，那么对明治政府的今后的走向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是第五，文明开化运动与启蒙思想啊。文明开化的定义一般说起来就是西方化的普及运动，社会习俗层面啊，比如说吃牛肉，按西方人的发型来理发，或者是然后穿洋装，就西装，那些习俗方面的一个变化。那么明治第二个呢，是明治政府上层主导来积极啊，以及对他积极呼应的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合作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是明治前期社会政治体制以及生活方式精神价值观的变革，也是包含在这个电影里面啊。第四个呢，是国民形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民众了解到本国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和差距，积极的接受外来文化，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这是民国文明开化的一般的是有那么几个定义啊，有那么几个定义。那么社会习俗方面呢，比如说牛肉锅流行了啊，当时呢大肆的报道，天皇带头食用牛肉锅。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东方人啊，包括日本人、中国人，一般是不食牛肉的，一般不食牛肉。而且这个日本的话，他的这个习惯就社会上就是说这个都是相信佛教啊，相信佛教是不吃肉的啊，不吃肉的。日本的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海啊，但是呢他们如果生病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比如说去山上去打一头野猪啊，他认为他把这个肉看成是一种药物一样。那当然是主要是营养品了，因为就吃了以后可以有强壮这点，一般是不吃的。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这个心目当中，就是说高等人上等人是不会去吃那些瘦肉啊，就是那些肉的啊，这个是一般的观念。那么现在呢，问题是呢，比如说傅作义在那个时候1870年撰写肉食之说啊，主张肉食有利于健康。当时人民认为呢，文明人必须吃肉，西方人人高马大啊，就是因为大量吃肉，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贝利舰队来到日本的时候，他要求他开出的这个厨房那边的用品，或是说要一些什么食物 啊，开出来有牛肉啊这些方面的东西，然后日本人大吃一惊，这个牛肉也能吃吗？就是说，当时日本人最多也就吃这个野猪肉吧，啊，也山上有时候会有野猪肉，因为当时就是说罗森有一个香港的居民佩，他是陪着这个佩里舰呢到横滨的啊，因为当时这个船是从这个南洋，从这个香港那边到这个到日本的啊，不是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啊。那么他看到就是当时的日本就是说没有养鸡养鸭养羊的来招待客人的这样一种习惯，他没看到，各个地方都是比较相对的比较干净的啊，没有这些这个养的那些，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西方人大量的进入，他们人高马大的，那日本人显得很萎缩啊，本来日本人就是不吃肉啊，以海产的话也是量不是很大的啊，那豆腐会吃，豆香汤啊，或者说其他的有一些啊蔬菜什么的啊会吃一点，那跟西方人相比的话，就是所以当时明治初期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跟西方人通婚的，其实当时提出来跟西方人让日本人，当然他不会很明确的说让日本女人跟西方男人结婚，而是说日本人跟西方人通婚来改变日本的人种啊，甚至于提出这样的，某种意义上说起来也可能也是自然而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大量的报道，就是说天皇，当时天皇是就是报纸上面报道天皇到这个出来到某个店啊吃牛肉锅啊，牛肉锅是牛肉用中蒸火烧了以后吃的这样一个，这个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傅作与其当时所谓为什么叫他启蒙思想家，也就是说在这些部分里边，他对一般的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伙食改善，或者说人种的一种改善上面，他都有种种的各种各样的介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咖啡和面包啊，咖啡和面包呢也一开始这个贝里舰队到了这个日本以后，那日本的官员幕府的官员上去，贝里舰拿出咖啡来招待他们喝了以后就是大叹其苦，他说我那么苦的东西有什么好喝的啊，就是说这个会奇怪这件事情。那么可见就是说当时的话，所谓的文明开化这部分的话，就西方人喝咖啡，他们一部分西方人商人啊那些外交官员都进入到日本，那么逐渐向日本社会开始渗透啊，开始渗透。但是呢并没有大规模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流行起来，因为本身那些东西都是舶来品啊，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才能买入，所以当时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并没有大规模的流行啊。那么其他的话，发型啊，比如说那个日本人发型原来前面要剃掉的，后面扎一根小的辫子钉在头上面，是吧？那么都这个，而且呢，东京府1872年就是说。这个女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还改用太阳历，这是也很重要啊。那所以呢原来是东方的这个元旦或者说不是元旦吧，就是初一大年初一的话都是啊，这个年初一的话都是阴历的，那么现在呢改成就是阳历啊。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当时也积极推行以元旦来取代这个春节，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啊，可能中国的人数比较多，那真的要渗透要大家接受是非常旷日持久的一件事情啊。但日本呢当时的就是已经定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啊，一直到现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全民教育的普及啊，全民教育的话就是说你必须每个人必须要有学习增长才艺啊，这个这一点呢就是说不无论是你啊，这个农工商僚、妇女、儿童都必须要啊学习。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1872年颁布学制，开始推动义务教育。那么1886年必须上学四年，每个儿童必须上学四年，这是最基本的，这所谓义务教育吧。啊，一开始是非常强制性的啊，非常强制性。日本人当时没有姓 啊。那江湖时代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没有姓，只有他的名。那个春柔里边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哪家的啊。他那么然后呢，就是说为了这个税收和征兵啊，开始都有姓。所以日本的姓是千奇百怪，有许多的姓是古代就有的，有许多的姓是明治维新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他们都不想，老百姓都躲避用姓，躲避啊这个姓，因为怕姓来了以后要征兵啊，要征税啊，都躲避。然后村长呢就带了一个木匠啊，敲个板上去啊，河边啊，这个桥头啊，类似这种啊，名字很多啊，就是这样，非常随意的这个日本那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就是1886年上学四年，1907年延长到六年，就是小学了。啊，二十世纪初的话，就学率也大体上超过90%，啊，1910年超过98%。那么我这边顺便说一下，就是说当时就满清大臣力访日本的话，看到这个船上面的日本的女服务生都能够都在读报或者讨论，有时候会亲身的讨论时事，他非常感慨啊，非常惊讶啊，居然日本人这个一般的这些小女子都能够读报看书。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当时是强制性的，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性的，就是父兄必须要让自己的这个小一辈啊，子女或者弟妹，一定要让他们读书，否则就是以犯法来论处啊，犯法来论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日本学者一直告诉我，就是说当时的地方上面的小学校的房子是最好的。如果是当时的地方村长的办公室和学校的校舍相比的话，学校的校舍要好于这个村长的这个办公室。这个是，也就是说日本是发生地震非常频繁的一个国家。那么一旦发生地震的话，他要让村民啊，地方上面的老百姓都要到这个小学的这个体育馆去避难啊，避难。那么这部分的话就是说使呢，就是一些贫穷的一些学穷苦的一些子弟都能够基本学会书写和计算，有利于今后的技术科学方面的学习和训练。需要说出来的话呢，当时是就是说军校是免费的啊，但就到升的基本教育结束以后，基础教育结束以后，比如说中学啊高中啊或者怎么样，大专之不之类的，这些是免费的，那军校是免费的。那么实际上是有大，实际上是就是说农村里边的非常底层的那些穷苦子弟啊，就是说因为看着这个军校是免费的，都进入到军校里面学习。那么这批人呢是非常出身非常穷苦的。那么问题是他们这些人后来很多人就成长为一种就是说具有法西斯主义精神的那样一种人。为什么？他们从小就是看不惯那些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和那些那个有钱人或者当官的啊。所以呢就是在515和226的军事政变中间，他们的出手非常狠，把那些首相和什么大臣啊都能够把他干掉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日本军队中间那形成了这样一批出身贫苦的，但是呢后来就成为军队里边的一些少壮派的一些军官。他们跟原来武士不一样，原来武士是一种职业啊，出生你是武士，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么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改革以后呢，一般的穷苦之地也能够上升到一种能够掌握一门专业技术，那么甚至于说军校里面可以进去学习。但是他们的想法呢显然跟那些武士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出版就是一些新闻杂志啊那些方面，当然政府里边也有对他们一些管制很严，到时候发生过几次那个禁止啊这个出这个一些不满政府的一些言论啊，都是引起轩然大波。那么这部分的话也是后面的后话。那么我们这边来介绍一下启蒙思想方面，就是明六社的启蒙思想 啊，这部分的话是也是时间还差不多。明六社的成立呢，1874年创刊的明，实际上是明治六年的一个杂志。那同人呢是近代日本初期的文明开化运动和西化运动的代表性的思想家，也被称为启蒙思想家。主要这些人物呢都是比如说天皇的侍读，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比如说像加藤弘志啊，西城茂树是儒学家，天皇的侍读啊，还有一些洋学家，富泽谕吉也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一般特点都是下级武士出身，但是非常有上进心啊，往往那些中上级的人生活比较条件优越，也没有太特别的上进心。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下级武士出身，都有很强烈的一种上进心。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幼少年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那些当时幕府派出去的那些留学生都要先经过严格的汉学考试，你经过严格的汉学考试，也就是说你要写出一首好非常漂亮的汉文啊，一首好字，才能够有资格被派往国外去进修啊。那么这些人那都有很好的汉学训练，还有就是大多有出访或者留学西方的经历，并且精通西文啊。那么还有做过翻译啊，翻译的洋书啊。大部分的话，多数的话呢都是政府的官僚，对，大大小小都是，但只有负责一级他是身居这个官场以外啊，他差点当这个大卫重信的政府的文部大臣，但是后来政变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后，他就干脆就是退为这个民间啊人士啊，不参与这个官方的任何的这个活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介绍西方文化协助政府的文明开化运动为基任啊，他们总的思想的一些共同之点呢，就是强调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也就是说，近代与非近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他承认你啊。那么幕府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西方人是虽然技术高超，但是唯利是图啊，认为西方人就是道德非常低劣啊，唯利是图啊。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承认这是应该的，就是这是值得啊，值得赞同的啊，值得赞同的。那么还强调就是自由平等，傅德仪说过，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啊。那么西周的话也强调健康、知识、富有是人生三宝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说强调这个人个人追求幸福的一些权利啊，这一部分第一个。第二部分呢，反传统的启蒙主义，强调改革现状啊。那么这部分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寻找西方的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啊？有的人说西方的这个有五倍的精神啊，那么有的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有的人认为呢，西方人呢，就是说这个科学文化的一个学习呢是比较人比较多，而日本的话相对比较少啊。那么日本人当时大多数人呢都相信于地狱啊、因果报应啊、五行方位这些愚民啊，都是愚民，所以呢要强调呢改变现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呢，强调国家体制的功利性、工具性和价值多元主义。那么国家他认为呢是国家权力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而存在，这一条呢也是这个启蒙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像傅作义教言的话，他反对政治价值的优位啊，他认为什么都以政治价值官做多大来判断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他认为他反对这一条啊，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做官啊。那么傅作义还同时呢强调，就政治不是文明的源头，必须与文明共进退，以学问、贸易等共同形成文明的一部分。政府和人民呢各司其职，合作分工啊。那他批判日本的历史上只有政府没有人民啊，而人民呢是一些无知无力的愚民啊。那么这部分的话都是就强调 就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存在的。国家强具有那样一种工具性啊，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工具。那么这部分的话也是他们启蒙思想的一个第三个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些人都是当时是拼命的学习了西方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这样的当时出版的，就是说当时出版了许多西方的那些书籍啊，密尔也好啊，这个其他的那些斯宾塞啊，这是稍微后面一点，前面都有大量的一些这个书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啊，所以他们呢本身也在非常刻苦的一些学习啊，这是第三条。那么第四条，强调人人学习知识文化以开发智力啊。那么刚才的话是说到，就是说价值的多元啊，政府国家的一个工具性的一个特点。那么第四个呢，强调人人必须要学习文化知识，开发智力啊。这个是呢，就是说这个负责甚至提出来，你学了就有一点，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说起来，就像这个中国古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他是说你学习了就会贵，富贵起来，就会贤明起来啊，不学呢就不行啊。那么这个像加藤弘子这些人呢，认为呢开化呢不在于议会啊，不。那么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就是说期待，就是说并不是说啊期待人民成为新的政治的主体，而倾向于向政府上层呼吁啊，那么让政府上层能够关注到这些问题啊。那么但是呢，同的传统的愚民观不同，认识到人民的能量是，而且呢人民的智慧和能力是决定新近代化成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他们已经认识到的啊，而不是纯粹的消极性的一个统治的对象啊。这部分的话也是强调第四个，强调开人民开发治理的这样一个目的啊。第五个呢是强调维护民主独立和国家主权啊。那么幕府啊，这个负责语就提出来，就是一生独立而一国独立，就是你自己能够独立了，独立所谓的独立就是说，所谓的启蒙的话就是说你能够独立的这个对国家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能够进行行动的啊。那么一生独立也是一国独立啊。那么认为呢，国家独立是目的啊，就是文明的话呢是为了他负责的话是有时候非常绕来绕去，也就是说是呢这个为了文明呢国家必须要独立啊，同时呢又说呢我们的文明啊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国家独立的一个目的啊，这他就是说，这个王善政呢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复眼啊，眼睛是有两，就是、说一会儿从这边说，一会儿从那边说，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也就是说，你在国内如果不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话，你也不可能到外国去争取国家的权利，自己国家的权利，啊，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那当然也有的，有像加藤弘子相对比较保守，他认为过度的自由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啊，这一部分的话他也是提出来。那么分歧的点呢，就是说一个呢是就所谓知识教育重要还是道德教育重要，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儒学家啊，那么或者就是强调知识教育和实益教育，实际的利益的教育啊，中村正直、西村茂树都主张以道德教育。那么还有一个就民选议会啊，民选普选的议会制度是尽快实施还是说现在时期还早。那么加藤弘子认为就是说时间还早啊，那么公论啊未必是好的一个结论啊，这是他提出来的啊，人多并不一定是。那么反而倒是那些儒学家有儒学背景的西村茂树和中村正直的都从普遍主义的立场支持呢尽快实施啊，尽快实施这个民选议会的这个制度。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对明治政府而言的话，对这个启蒙思想家而言的话，尽快的建立这个立宪制度的话，是日本能够作为一个文明国家 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涉或者交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当时的话，他们是达到这样认识，在1870年、80年时代啊，都有这样的认识。到了20世纪以后，就是整个像就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对西方的制度都有一点啊，都有一点感到一种遗憾。那么这种遗憾跟那个西方制度本身有些弊病，可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放大，一定的程度上面的，他们觉得是不是还有代替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但是在至少在1870年代啊，对日本而言的话，非西方不行啊，非西方不学，否则他们没有成，不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不能成为一个体面的一个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面。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啊，其他的话还有，比如说很多，就是比如说一夫一妻制啊，妇女平等啊，诸如此类，还有就是说汉字啊，废止是不是废除啊，这些争论也有很多啊，我们就不再详细了。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讨论的一些涉及到政治方面一些事情，给政府的强压啊，命令他们零六社呢，就是看这个。看了这个时间的关系以后呢，他们就是开始就是说啊，自动的啊，就是说来解散这个名流社啊。他们认为呢，就是不要去做政府的罪人啊。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根据这个负责的提议呢，大家就停刊了。实际上他在这个日本后来就是文库本啊，有三本啊，内容非常丰富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都涉及到一个怎么来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东西是值得学习的？那诸如此类的内容为主啊。那么后来就是被停下来了啊。启蒙思想的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是对政府主导的过度信任啊。那反映了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一种软弱啊。第二个呢是对民众智慧和能力的一种怀疑。那么第三个呢，对西方文化过于倾慕啊，基本上导致对东方文化的基本否定。当然许多人认为东方文化是应该否定啊。那么他们的话呢，就启蒙思想家而言的话，他们当然是要学习西方来批判东方，来修改这个东方的那些缺点啊。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呢，这个有点，因为传统文化的回潮，我们来讲传统文化的回潮。文化回潮呢是两个部分，一部分的传统的神道教思想和国体主义，另外一个呢是儒教主义啊。那么实际上幕末，我们刚才提到，实际上幕末的时候呢是时候，实际上对这个许多的一些啊接受儒家思想的人呢，对神道教和佛教呢都有批判啊，都有批判的。那么这个我们不详细不展开了啊，详细不展开了。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传统的这个回潮的部分。第一个呢是王政复古啊，本身包含了这个复古的倾向。那么当时的话，天皇作为16、17岁的青年，他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啊，非常有限。当时呢，申有利是作为这个是留美归国的海归，又是基督徒啊，又是做了天皇非常不啊，明治天皇了，非常不愿意啊让他担任文部大臣，也就是文部大臣就是教育部长。但是经过许多的暗示传话，政府呢还是没有搭理他啊，没有让这个申有利来停止他。那么本来呢，天皇是有不亲政的传统。那么中世以来，武家当权，天皇被各自啊束之高阁啊，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颁布年号啊，或者对将军的任命状。所以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相比较的话，中国的皇帝是牙齿，什么都要咬一口啊，都由他来决定。但日本的天皇是舌头，所以呢，这个就像老子问他的学生，你看。我的牙齿是不是还在，就是我牙齿都掉了，我舌头还在。 因为天皇的话，日本的，与其说他说是对天皇的一种保护，还不如说他对天皇，就是他认为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日本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天皇的一种制度啊，有这天皇的这样一种世代相袭的啊，没有被这个取而代之的这样一种历史啊。那么在这个实际上呢，我在这边讲呢，为什么说他王政复古呢，在半部前面所说的五个条诗文之前，在1868年3月13号那么政府颁布新的法令称，就是说王政复古立起于神武创业之时，就是神武天皇啊。所谓的日本的天皇历史妙不可考，这个很长久，有的人从历史上算起来，有的人寿命这个两三百岁，两三百岁的也有啊，就是说这肯定是不是真实的，但是神武那时候呢稍许有一点靠谱的一些记录在那边啊，那么一般都是称之为是从神武那边真正的开始有些记录在那边。那么就说他认为是既正一致的态度，那么既正既是既是的是既正的是政治的正啊，那么就是说普天之下啊全部是有要神建立这个神治观啊，神治观有两种官，日本的话实际上古代的话它有一个是太政官，是管有点像总理一样管各种干事务啊，那么神治官呢是管人与天皇和天之间的这种啊这种祭祀的方面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神治官的官位跟天政官地位是一样非常高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古代的天皇就是说不亲自，所谓不亲政的话有点就像让天皇就是说在那边祭祀，你不要做其他事情一做的话可能会做错，你不用去做，那让下面的人做，如果错的话有下面的人承担责任，你不会危及到天皇制度本身啊，是这样的做法。那么实际上呢像非常右派的一个文学家这个小说家石原慎太郎专门写文章对平成天皇出访赴许那些在他认为的天皇就是坐在那边祭祀，就是一天祷告就可以了啊，其他具体事你不用管。那么当然对天皇也非常安全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是他是用一种传统的这样一种神道的那种天皇观来看这个现代的这个天皇啊。那么地方政府呢也宣传天皇至上的国体思想啊，所谓的天子呢就是皇太是天照大皇的这个子孙啊，他们称之为天顺啊，天的顺啊，每个地方每个人民都是天皇所有，这所谓的是王土啊，王民啊，或者王土王臣啊，莫非王臣莫非王土啊，都是他当时是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是怎么说呢，他形象的一个比喻说，你如果向隔壁的人去借一个灯油，借一碗油，晚上要点灯啊，你会千恩万谢，但是你每天接受的是普照天下的太阳，你能够一点没有感恩之心吗？他这个意思是说，你跟你隔壁的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实际上是你们私下里边这种几两油的交流，但是你感受到太阳的恩惠的话，那个是你永远是还不清的，或者说这样一种恩惠在给了你啊，是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进行这个熏陶，来进行教育。那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跟前面的就是说那种比较开放开明的这种五个条诗文的话，你一看就是会觉得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在里面。这个说明治就是说明治维新中间啊，天皇周边的那些人啊，他刻意的来塑造这样一种天皇是天圣或者说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啊，所有的日本都是属于天皇，所以给那种就是说所谓的给后来的所谓的立宪制度的建立也带就是说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天皇主权思想，那实际上是都是埋下了伏笔啊，埋下了伏笔。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谈谈当时的话实际上 在这个祭祀一次的时候呢，他是复活了神智官，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当时认为呢，就是说有一种想法认为，就是说啊，这个西方为什么会强大？为什么会强大？因为他们有基督教啊。但是说他们那明治那个时代的人，当时许多的一些启蒙思想也认为，就是说西方的强大有脱离不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是一种基督教的精神。那么日本是不是可以学习基督教？它不行。日本有自己的宗教精神，那就是天皇啊。所以说他强调天皇，他认为他可以替代这个西方人心目中的，或者西方人那里西方国家那里的一个天主基督教的东西，是它是一个替代物。那对日本人民说起来啊，这个天皇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基督教一样，西方人的基督教一样。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但是同时呢，就是神道学者当时的话呢，对基督教有许多的批评啊，就是但是呢，与啊是就是说，因为这个西方人的这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啊国力啊，而不敢明非常公开的这样，所以最后呢，就是说减少了对基督教的这种批判，也让。甚至于说这个著名的儒学家，他终身政治实际上当时是留学英国的回来的，他公开的撰写了一篇文章劝天皇成为基督徒，那个是后来的就是说一般的都是无法想象的，就是说在那个明治前期这样一段时间里，正好文明开化启蒙思想这个流行的这个年代里边，居然有人劝天皇成为基督徒啊。那么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因为西方为什么强大，那么日本东方为什么不能强大，那么看来就是成为基督徒也是肯定是一种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神道教同时对西方化的一种强烈的一种不满啊，那个认为就是，实际上李鸿章到日本的话，他对这个伊藤博文都说啊，你们把这个原来的啊服饰都传统的服饰都改掉了，这个是他太不应该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日本政府里边那些神道主义者也是认为，你原来定下来这种衣服怎么可以改变啊，改成现在的说西服，那就让人家觉得就是你皇朝没有威望，没有威仪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食用牛肉啊非常的不满啊。那么他说就是说那些高官啊，华族这个上朝之际啊，都吃了一些牛肉，他们吐出来的口气都是污秽的啊，就是说非常的脏，闻上去呢都是令人恶心的，就是说你吃了牛肉了，就是胃里边反出来的这个口气啊，都是一种腥气啊，血腥之气啊。那么可见当时的话，说老实话，那些神道学者的话，对西化的话也有相当多的批评啊，相当多，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一马平川啊，凯歌行进，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这个顺利啊，顺畅。那么这是神道教方面的有复古的一种啊，思想的或者行为上面的一些交流。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们呢，神道教呢，在那些明治功臣那边，就政府的中枢那边呢，他们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啊，并没有太大话语权，所以他们的这影响呢也比较有限啊，相对的比较有限，对天皇是有影响啊。天皇本身在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很有权威的那样一种人物。那么第二点，我们讲一讲就是儒学的启用啊。儒学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在江户时代后期啊。曾经我们的一些学者可能会提到，就是说，儒学是被这个狄生主来的古学啊，这个是丸山真男说法啊，批判了就朱子学啊，这个示威啊。然后呢，就是说，进入到新的科学思想会进入，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事情啊，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儒学在当时是在江户时代的后期呢，是越来越兴盛。我刚才说这个所谓的科举制度也好，什么考试制度也好，也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就说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中村正直啊，他讲到就是说上天为什么要设立啊这个天子，就是皇帝或者国王，他就是为了老百姓啊，就是为了老百姓，那么民心所向就可以立他为君。那么这部分的话也是相对而言的话不像就是说在就儒家思想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也就是说是有德啊，有德之人他接受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并不是说像那个神道教的思想里面啊，他一定要强调你是天顺啊，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所以你才有资格才有权利来统治这个日本。他这边儒学的思想他是另外一种思路啊，你是不是贤明，是不是有德道德才是你。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跟神道教思想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之处。但是一般的儒学家就像就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就是说相对说起来比较顺应这个现状啊，他不会去努力的去跟现状去对着干啊，扭着看，他相反的是比较顺应，他不会很强势的伸张自己的主张啊。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原田永福啊，明治天皇的老师，明治天皇对他是非常的啊这个信服，或者非常的这个相信他啊。那么他就是原田永福思想里面对这个就是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是以德为主，以道德为主，还是以他的聪明才智为主，做过许多的阐发。他所谓的就是说你德才兼备当然是好事情，如果你没有德的话，你这个才是毫无意义啊，对国家反而有害啊。但是你有德啊，你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有才的人啊，使国家社会会越来越好。这个是他对明治天皇的种种的一种说教里面一种东西。那么但是呢儒教跟这个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呢，它是有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在里边有一个忠君思想啊，井上直次郎是德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啊，在东京大学当这个教授。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天地之间必须要有这个一个家长。就是说一个家有他的家长，一个国家有他的君主。啊，或者小一点的团体的话，有他的酋长之类的，这是不得不然，就是说你避免不了的，权力集中是一个，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那么，他认为的是，君主对于臣民就像父母对子孙一样的，啊，就是说要君主指挥命令臣民，啊，也就是一家的父母以慈悲之心来吩咐子孙，啊，我们今天的天皇对全国臣民呼吁。臣民也应该以子孙对严父慈母之心啊，听从哎感戴啊，也就要服从。也就是说，他是所谓的，就是说用家庭关系里边父母子女的关系来比喻一个国家中间的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所谓这个部分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家族国家观啊。那么还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就是说啊，就是说人不应该就是光是追求自己一己的利益，必须要有博爱的这种精神啊。那博爱他怎么博爱呢？他说这个博爱的话就像自己抛弃自己家族来爱他人，这是不应该的。另外呢就是自己如果抛弃自己的国家去爱外国，那也是不应该的。首先要爱自己的家族，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那么就这部分的话，也就是说这必须要有个顺序，你不要把这个顺序搞乱掉啊。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忠君爱国的这种感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生发出来啊，就是一定要忠于我君，因为爱我国是第一义务，是每个臣民的第一义务。这是他的井上直次郎的一个哲学博士的第二个说法。那么说话呢就是国粹主义呢也随之抬头啊，国粹主义随之抬头。那么就是国粹主义，就是说西化的强烈的一种 一种行进中间呢，产生一种反动力啊，一种反动力，也就是说你细化过度了啊，你细化过度了。那么这些那些比如说山寨雪林啊、志贺重昂啊，他们主办了日本人这本杂志啊，来批判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他认为用西化来换取西方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啊，这个是错误的一种想法啊，主张呢要保存国粹啊，后来就被称之为国粹主义啊。他主张呢就是保存天皇的崇拜啊，以及对家族和村社共同体秩序的尊重和包养，反对西化主义啊。这个部分国粹主义呢，和日本近代国粹主义本身是他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或者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但是同时在对政府的不顾民生的西化主义，或者说这个富国强兵的政策中间，他也是就是说，这个批判过程中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样一种思路啊。那么后来的话呢，这些国粹主义呢也是参与了反对日本社会主义和工农运动啊，以及这个参与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运动。那么他们就是来宣扬日本传统的美所谓的这个美好的风俗啊，这个美好包括那个天皇崇拜啊，或者说村社的一种这个习俗啊，一种这个秩序啊，都是这部分的话来方式啊，来强调日本人的所谓的一种啊道德的风俗的一种美好或者一种独特性啊。那么看的时间好像是，实际上后面有一个明治宪法体制和日本帝国。明治宪法体制的话，这个比较内容比较，看来没有时间讲了，是不是？大概还要，如果要讲的话，总归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是不是这个我简单的讲一讲，就是明治宪法体制。明治宪法是确立了天皇大权主义的立国原则。那么宪法是所谓宪法呢，是天皇的钦定的宪法啊，只有天皇拥有发布、修改与提案的权利啊。天皇呢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和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啊。这部分的话，因为它写在法律这个宪法中间，既被法律化、制度化，又同时超越了法律和制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本身的话，如果是你是超越法治法律的话，你不用写在宪法里面，但是它写在宪法里面，但是写在宪法里又是要强调它超越法律和制度的这样一种地位和这个权利啊。那么这部分的话，就是天皇所有的权利都跟天皇有关啊。这个就是说伊藤博文说的话的话，就是说如果政府与议会之间万一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或者大臣辞职，或者议会解散的时候，由天皇来决定到底是解散议会还是让大臣来这个下台啊，诸如此类。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伊藤博文，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第一条啊，天皇的大权。那么第二条的话，明治宪法在法律上规定了天皇的大权，但是在运营上面还是立宪主义的，因为实际上天皇的政治动议权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是很微妙的一点，这个一般的话不了解日本文化的话不大能够来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什么呢，就是说天皇的动议权他是受到限制的，他不是主动说，比如说我想做什么啊，我不想做什么，而是由他的一些臣下或者他的一些近臣啊提出来可以怎么做。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番讨论啊，天皇然后再决定裁决怎么做。而不是说天皇主动的，像就一般的专制君王的话，一次气死，我想 要某人怎么样就怎么样。相反的，瘫痪在这部分的话，他非常的就是说，某种意义上面说起来是非常的自律啊，没有过度的去来使用他的权利啊，这也是历史上的一种传统。某种意义上面说，所以说这个有宪法学家来研究日本的话，也认为日本的这个本身是一种就是说君主是有限的啊，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他没有动以前没有主动的来，但是他有裁决权，最后的裁决权是他的。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宪法呢就是说这部分呢，比如说啊，这个政府呢还是需要与议会多数党竞选合作，才可以推行和实施各种政策。这部分呢，天皇只是旁边看着，啊，出问题的话他会来裁决一下，不出问题的话，你必须你们自己去运行，啊，并不是说政府还是需要跟那个多数党啊竞选合作，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宪法至少制定了一个政治上面有法可据的啊一种规则，啊。那么这个部分的话，是这个明治宪法，还是运用上面是一种立宪主义的一个部分啊。第三个的话，啊，虽然权力决定和制度上是高度集中化，但是具体权力贯彻实施上却是割据的，是割据化的啊。因为内阁、议会、陆海军统帅部、枢密院、内大臣府等都横向并行。互不统书啊，都是直接的统书于天皇啊。那么按照当时的惯例呢，天皇一般无法直接发动积极的意志，需经内阁和议会的辅佐协战方可行事。那么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对于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一种裁决的一种权利，或者说把事情他觉得，比如说他觉得不合适，他退回去啊，他并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退回去重新去考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实际上是这个制度上面呢制定的话，很多意义就是说实际上是有利于元老，就是明治功臣呢，那些明治功臣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那就是自己的一些意见决定通过天皇来贯彻啊。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天皇做决定之后肯定一定要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一旦元老去世了，因为这些明治功臣到了那个时代已经三四十岁了嘛，啊，有的被暗杀什么的，那么到了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呢，那个部分的话就需要天皇啊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那么这部分的话会发生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是啊，这个具体这个部分的话，尤其是就是军队啊，军队它不从属于文官啊，它只属于天皇，所以统帅权，如果一旦你对军队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发表意见的话，你就是干犯统帅权，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比如说像918啊，这个77啊，就类似的这种事情，都实际上天皇政府当时的话都是采取了相对比较克制的啊。那么后来就那些军人，那些中少壮犯军人抢先都是参就是速速付诸行动以后，天皇全体国民都是一片欢呼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国民这部分的话，你就看到一旦自己的国家打胜仗的时候一片欢呼啊，他不会考虑以后到底怎么发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天皇也只能默认或者追认啊，这个来赞同这件事情。在当初的并不是说他们做之前来跟天皇来商量，而是做好了以后先斩后奏啊，这也是天皇制度的一个问题所在。这个宪政这个立宪制度以后呢，政府的行政人员录用呢开始正规化专业化啊。原来的话都是明治时期的一些西南雄藩一些驻藩的出生者所占据啊，那么一般官员高级官员呢这关系的比较密切啊。那么以后呢就是1880年代帝国大学的建立实施和实施资格任用制度以后呢，逐渐的啊除了政府的大臣以外 啊，其他的一些职位，关键的职能部位，都是由帝国大学的毕业者为中心的学阀官僚所占据。那么，那个跟英国和德国相比的话，英国、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政府的一些重要职位，还是有一些贵族来担任。啊，那日本的话呢，从这个帝国大学开始啊，这个建立和这个资格任用制度的实施以后呢，开始逐渐使用了都是些啊帝国大学毕业生来作为官僚。那么这个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个居民的权利都是并不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权利这部分，权利这部分的话，比如说追求幸福权利，还有什么什么权利啊，或者政治权利，或者参与政治权利，议政的权利，诸如此类的这些权利，在启蒙时代，在文明开化的时代，这是天然的啊，天赋人权啊，就是不用国家来颁布，国家来决定多少给你多少，不给你多少啊。但是在这个宪法体制里面，人的权利并不是自然的，超国家的一些基本权利，而是天皇的赐予啊，是天皇赐给你的这样一种权利，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下面的一种权利。那么中将赵敏曾经比喻为是天赋国权，国赋民权啊。臣民的宗教自由也被臣民啊，这个权宗教自由都是不可违背、不可妨碍安宁秩序和不会有不可违背臣民的义务，这一天有这样一个条件有限制啊，有限制。那么臣民呢也被强制礼拜天皇、祭拜靖国神社啊，一是神功啊。有这样的一种规定。当时就是说学校教室里边着火以后，那么就是说必须无论谁必须要先把天皇的这个照相框先要抢出来。那有人学生在这里边死了以后还大肆的褒奖啊，大肆的褒奖。那么为了这件事情也引出许多的矛盾啊，引出许多的矛盾。有的人讲基督教徒的他认为应该首先先保自己的命吧，那么这个被这个神道学者批判的非常的啊，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啊这个宪法体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它的意义和局限性呢，就是明治宪法体制确立的动因之一，它的基本的原因啊，动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动因是外交方面的原因。这个外来的压力促使明治政府不得不加快宪法体制的建立。这个部分前面已经说过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你是个文明国家，不是文明国家，是以你是不是建立立宪体制来作为一个标准啊。你否则的话，西方人不理睬你，不理你。你要改变宪法，你要改变这个所谓不平等条约，没有这条你就不行。所以首先是一条就是外交方面的一种原因在里面起作用。啊，这是第一。那么它的动因之二是由于民间的民权派运动的蓬勃发展啊，这个当时是私议宪法。什么叫私议宪法，就是说是有这些民间的那些知识人啊自己来拟定来制作一部宪法。那么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出来。那么实际上呢，说老实话，日本当时明治政府呢必须加快步伐，他是为了一个先发制人啊来与之对抗，他也必须要加快这步伐啊，否则是闹成这个当时的气候已经是造成这样的气候了，你要再拖拖拉拉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先发制人啊，你就根本不可能。所以呢也对人民的权利做了很大的限制。那么所以宪法本身具有天皇恩赐和官制的一个特点啊，官方制作的这样特点。那么国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被法律所规定，比如说拥有书信居住迁徙所有权，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啊，这部分呢说明这部宪法具有一定的近代性、近代意义啊，并不是一部这个非近代的，因为他强调保护这些权利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选举权和被选举受到很大的限制。1889年是颁布这个宪法，90年第二年就45万人 啊，45万呢，他是每年要交税15日元，啊，这个才能够有这样一个选举的权利啊。那个所谓议员呢，当时基本上好像是纯金1.5克议员啊。那么当时呢，就45万人在全国的总人数里边1.1%，所以说你这个民主的一个原则里边，基本的原则里边，多数决定啊。那个时候显然还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是没做到这一点，但是至少它是有了一个开头啊。英国实施普选制也是在20世纪以后的这件事情啊。那么至少能够在会议中间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怎么来做，怎么来决定，怎么来这个或者它的预算或者结算这部分的啊财务方面的这些事情，能够在这里边进行讨论的话，也是开了风气之先。那么在民主宪法体制在宣布的同时，也颁布了教育赤谕啊，强调国民在精神道德方面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啊。那同时强调啊，绝对忠诚和服从这一点是，但同时一定会强调一点，天皇是臣民的慈父。这部分是有一种儒家的一种家属道德的思想在贯穿在里面，用家族亲情来缓和和取代政治上的统治服从关系。那么最后是明治维新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那么明治我们来简单的归纳一下，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能展开了。明治维新既具有改良也具有革命的双重性格。所谓革命就是根本改变的一个变化的政治制度也好，社会也好，文化也好。那改良的话是修修补补啊，这个意思啊。它既有自上而下的传统宫廷政治势力啊的策动和支持，又有自下而上的西南各方下级武士推翻幕府统治的武装斗争啊。这个戊辰战争是很明显的一个例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明治维新既具有维护民族独立的意义，又具有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意义在里面。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明治维新积极的吸收西方近代器物制度和文化，又恢复或部分恢复了传统的神道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第四条啊，明治维新有下级武士主导与推动，但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却是武士社会地位和职能的自杀和消失。也就是说，这个原来武士是他的职业，是打仗是他的职业，其他的应该不在他的这个眼皮啊，就是说不是他关心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到了明治时代以后，通过这个废刀令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市民平等啊这些法律政策的一些宣布以后呢，这个武士就无形之中呢，他的职能被取代了，被职业军人所取代了啊。但这当然武士他有一个身份还是士族，他是华族的话，贵族和一些藩的高级武士是作为华族，那么一般的武士呢作为士族啊。但是呢，那些武士的话呢，那些士族的话，还是有作为一种社会精英自认的责任感，啊，还有江户时代后期养成的旺盛的求知欲，和从政治军事职业向文化教育工商业各类职业转换的一种进取精神，这是武士的。在明治维新，虽然他们所谓这个日本著名的一个学者啊，东京大学的一个山谷部教授认为是武士自杀，职能的自杀，因为原来是以打仗为职业的，那现在这个都是给职业军人所代替了，武士只能是去做教师、警察、这个商人诸如此类的啊，而且做的一开始也不是做得很好啊，这个部分是有个改变。第五个呢，明治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法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予以概括。我们历史学经常会说，生产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啊，然后是经济基础变动，然后上层建筑的启蒙思想传播或政治革命，然后怎么样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啊。但是呢，日本的经验确实是外压冲击啊，外来的压力，政治动荡啊，新政权建立，然后呢才是启蒙思想传播。所以有些对日本是不是很了解的人认为，就是说先有启蒙思想传播才有这个明治维新，不是这样。明治维新基本上架构已经出来以后，开始启蒙思想开始传播了，那然后生产力、资产性业啊、轻工业发展、出口 啊，然后抢到殖民地，生产这个后面才是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发展，啊，生产一个生这个新的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成熟啊，这个路径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原来的对历史学的这样一种惯有的一些思考的一些顺序啊，说不定它是一个起了一个冲击的作用啊。那么第六个的是什么呢？是民族卫星在非西方世界里面脱颖而出，而走入西方式近代化的轨道，因而鼓舞了东亚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的运动，因此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当时的话，孙文那些革命党人啊，这个也是看了许多日本的成功的经验以后，也是鼓舞了一种这个推翻满清啊，进推动这个近代化，这样一种鼓舞了他们的勇气啊。孙文等人都是长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梁启超吧，也长期生活在日本，当时他们都是学习了，某种程度上学习了日本的经验。那究竟这些经验啊用在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实施了，那也未必，但是可能他们看到日本的有些有过失的地方，有差错的地方也说不定。比如说宋教仁他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啊，但是他后来说对这个政治制度的一种设计的话，他是学习了英国的啊，并不是学习是日本的。就日本这套东西，说老实话，在其他国家很难推广开来。所以说他后来建立的伪满洲国满洲政权，他所推行的东西的话，他还是用儒家的东西，道统的东西来给这个满洲国来定位啊，而不是说天皇那种啊神道的那种。因为这种东西说了说，各个地方他建立的神社都是为了日本人服务的，他这个部分的话缺少一种普遍主义。那么就是说，最后实际上安万良夫，日本那个著名的学者啊，他讲到日本的神道与国家，说到日本近代的国家基本上是立足于家为单位而生活的人们的利益规范和权利上的一种世俗的国家，日本近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来，它属于近代国家的类型之一啊，而不是前近代的国家，但是也是为了在心理上补偿对外危机之下的一种劣等性，就是说当时是在西方的列强的一种压制下面啊，他有一种无论是自己也好，他人也好，都觉得一种劣等性，一种这样一种所谓的一种这个感觉吧，自我的感觉吧。所以呢，也是为了对应民众生活世界里浓厚的宗教性，因为这个民众世界的话还是相信佛教的很多啊，当然神道教也有，他们这部分的话并不是很严格，不是一神教那么一种严格，这个就是西方一神教那么严格，基督教那么一种严格，没有。在日本的话，这就是说实际上日本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东南亚那些国家，尤其在印度也是这样啊，都是多神教凡神论的那个世界啊，并不是说要遵这个一种，就是说日本天皇的一君万民的这种思想，多少程度上被老百姓接受，至少是那个时期通过政治宣传和制度设计是做到了，但是真正老百姓里边的宗教的信仰，在我看起来还是那种多神论的啊。当然神是多多益善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限定在某一阵众神上面啊，这是。所以呢，他也说了，他这个我继续来说他这句话作为结束了，也就是为了对应这民众生活中间的浓厚宗教性，以便进行符合国家目的的调试啊，必须扩大宗教的幻想来展开独自的象征塑造过程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意思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一个世俗的国家，但是为了补偿啊，也就是说你一天到晚被西方人压着脖子啊，这样的压迫啊，那么他为了对老百姓要显示他的某一种这个特殊的意义，他就 会设计出一种制度上面的或者意识形态上面的一种一军万民的或者独政啊，这个天下的一种天子的这样一种宗教性的一种幻想啊，一种宗教性的幻想来弥补这些在这个外交上面的一种劣等感啊，他是这样一种意识啊。那么我在想，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说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我简单的说一下，从统治者角度看的话也许是成功了又失败了，但是从老百姓从人民的角度看呢，它并不成功。因为整个明治维新它前期的后期的它的一种强制性的对民众必须做出牺牲啊，这个服从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这种调色或者一种影响力啊，这部分的话可以说是整个民主的变革与转化，可以说是惨淡经营，但是最后是一败涂地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二次大战之前的惨痛经验教训，也许不会换来二战以后的高速发展。好，基本上我这边就是到此为止了，因为许多东西只能省略了，谢谢大家。